锵锵三人行，哎，咱们把马光远老师给请来了啊。这个现在是猴年马月，哎，今年确实是我们凤凰二十周年。哎，要不说徐老师，我昨天晚上我发现呢，一般人觉得女人没有男人有幽默感，其实我觉得不是的。你像我这个闺蜜啊，我觉得私下里很有幽默感。你像这歌辉，昨天晚上我们这个老板啊，给这个二十年的员工颁那个什么金质纪念的奖章，对吧？ 服务奖。 然后呢，老板在台上这个讲话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二十年不容易吧？说老臣呢都是忠臣。可能这个在场的大家听了是不是有点感动啊？一时呢出现了短暂的沉默。那我给他们主持啊，我这个活跃气氛，我就带头鼓掌。然后你看歌辉多幽默，凑我耳边说老臣都是忠臣，奸臣带头鼓掌。但是你知道，我就一下就想起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万科与王石。我就想啊，你看。这个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本地的这个文化是会永存的。 对， 就即便我们有一天我们实现了现代化，我相信呢，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他总还是有一个忠和奸的一个判断。就比方说王石这事儿，这几天我就灌满了我的耳朵，很多人很明显是在看王石的笑话。但是呢，也有很多人甚至为王石流泪。那么在这些人心目中，我似乎感觉到，就是说王石和姚振华呀，他们已经安排了角色。王石是忠的， 对， 忠于理想，忠于情怀， 项羽 忠，反正是。姚振华呢，似乎就是个奸的， 刘邦。 姚振华咱们完全不了解这个人， 对 吧？你了解吗？ 没必要了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儿，就是站在一个上市公司，站在一个公众公司股东来讲，他是谁？她是美女还是长得不好看？她这个家庭出身在哪里？她是不是个瘸子都不重要，因为上市公司看的是什么？唯一的原则就是你占有多少股份。 但是现在我们似乎啊，我们不懂的这个人呢，似乎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舆论上的假设。我认为，就假设说，华润宝能假如联手把这个王石赶走，那么万科就将毁于一旦，因为万科的成功完全仰赖于这个牛气的这牛掰的这个管理团队，所以你把他们一赶走，你就是等于掘了万科的坟墓。那么似乎是这个假设成立不成立？ 他为什么要这么傻呢？他拿着几百个亿来进入万科，然后把他砸了，那他脑子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你会看到啊，中国人在整个这种未来的这个西方的这，因为公司制度是一个舶来品，它这种投票制度，一旦你选择上市的话，那你就要摆在货架上。你说个你一辆宝马车，你不能规定说谁有资格买，谁没资格买，只要有钱就可以。你不能规定说坐在宝马里边的那个人必须身高达到多少，颜值达到多少。他完全有权利，他只要有钱把这个拿到手里边就可以。你包括这个我们现在一个假定的想象，就是有某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怀，就是假定一个说王石啊跟他的团队一旦走掉的话，那么这个公司本身就毁掉了。所以我看到前两天那个中石化以前的老总这个出来啊，傅成玉就出来讲，他讲了那么多，讲了很多这个公司不错啊，这个公司这个标杆型的公司治理各个层面非常好。然后呢，说你看英国公投的时候，尽管举行的是这么一种原则，但是投完之后大家都后悔了，这个结果事实大家都认为不好。所以，即使这个宝能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合法合规的，我们也不能让它发生，我们也得保万科，也得保王石和他的团队。就这个理念让你觉得那你不要上市，对吧？ 如果你担心这个，你就不要拿出来，你做一个私人企业。 你如果纯粹担心后果，你就中断了这个程序，这个好像不大对头。 但是你看，咱表面上看好像讲规则，现在我发现呢，我们的一些朋友啊，像我注意到吴晓波呀和秦朔啊这两天写的文章啊，哎，我觉得你们这研究经济的，现在开始谈到一个词儿叫败德，你。道德败坏啊， 嗯嗯， 就败德呀、啊！哎，有人说，甚至有人说，这个万科的管理团队也有败德，但是更多的人似乎说的是要警惕资本主义的败德，就是等于说呀，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他们说，前一阵儿有一个人什么过世了还是怎么着，这个人就被称为资本绞肉机，就是说他呀。就用这个资本呢、啊、买了很多美国还是哪个国家的报纸，但是一般的规律都是买了之后这报纸就完蛋了，被他变卖了等等，所以有人称他为就是这个资本绞肉机，就是你要警惕，有的时候资本干的不一定是好事儿，就比如说这种观点就认为像吴晓波就说这个驱亡运动是中国企业史上的悲剧，这种搞这个资本的人他就体现出的这么一种愚蠢或者说是乱搞，你同意吗？ 我觉得这样，就是一切社会秩序都是靠规则来维护的，我们既然设定了规则，那么大家到这个游戏里边来就应该是愿赌服输的，所以这个游戏本身没有什么对错，就是当你设定了规则以后你就得遵守规则，只有输赢。 哎，但是我问你，他那天我 没有对错，只有输赢。 对， 哎，但是我跟徐老师还讲一个那天讲一个问题，咱们就是外行了啊。好比说，就是一个股份制的吧，比如说假他甭说他们加起来什么百分之几，要说我有51%，我是大股东，对吧？ 那就可以了。 哎、对，我跟你说，我太有钱了。 对， 我就樊王石这人、我搞死你我也无所谓，我可能存在这个不理性的， 可以这么任性， 对，但我这么任性的话、我是不是破坏了那49%千万个小股中小股东的他们的利益呢？ 所以 我 们走啊， 对， 那他们就 走、这个、 他就是离开这个 game。 徐老师说的太对了，就是说我们现有的人，因为 跟国家政治不一样啊， 对、 就是、对， 我们现有的很多人不了解现代公司治理，现代公司治理它是一个股东管理层债权人社区国家之间这些相关的利益，所有利益相关方最后形成的一个责权利制衡的体系，有管董事会的，有管股东的，有管债权人的，就所有的都对着来。比如说你认为姚振华进来以后影响你的利益，那你赶快走，我用脚投票，我走了，我不跟你玩了，那你去玩呗。那么如果这一群人认为这个公司有问题，我不给你钱。你看穆迪出来讲说，你要是把管理层全换了的话，我得降低你的评级，这叫游戏规则。 穆迪这样来表达 啊，对对对，这叫游戏规则，因为这都是很正确的，就是我的判断，我站在我的角度来判断。再比如说股东，其他股东认为，哎，姚振华你这个人我不喜欢，对吧？我也是一个大股东，我不跟你一块儿，我跟别人一块儿把你弄走、 哎、可是就没有一点这个国家民族社会责任感吗？万科这样一个啊全宇宙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是吧？郁亮啊，这王石啊搞得这么样的好，难道我们就能忍心让他被这个资本毁于一旦吗？哎，这也是一 为什么要假定他进来以后一定会很差呢？我觉得一正常讲一定是有两个结果，要么可能搞得比他好，要么可能搞得比他差， 也可能差不多， 对，也可能差不多，就是这些结果本身都是游戏规则。 哎，徐老师说说，徐老师说说， 这个事情啊，我想到几个这个词语的对立，一个就是情怀与规则，现在很多人佩服王石的情怀，但是呢，就觉得以规则来讲呢，他是处于劣势。啊，这个还有一个呢说法，你们刚才已经涉及到了，就是工匠与资本。就是现在很多人提倡工匠精神，很多人假设万科这个品牌是跟王石的独特的经营的哲学做成的，那么另外一方的收购方，假定的收购方呢，是以资本，就是怎么赚钱怎么来。那么王石这边他也这样的宣传，就是说他们不行贿啊，他们要盖好房子啊，这种如果在我们文化界这种情况更多，对不对？你拍电影跟资本，就是工匠跟资本， 但是我最感兴趣是第三组词语的对立，中文读出来字还差不多，叫权力对权力。 嗯， 一个是权力利益的利， 对， 另外一个是权力力气的力。那什么叫权力对权力呢？权力是属于股民的、股东的，他们要求这个公司扩展、发展、赚钱，这是他们的权力，赋予他的权力，我买了我就有这个权力。管理层，我要把这个公司做好，我要做很多决定，我就拥有这个权力。这个权力跟权力之间的这个斗哈，从法理上来讲呢，前一个权力，这个利益的利的这个权力啊，是绝对的，后一个权力呢是前一个权力赋予他的。从法理上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体验都知道，我们的权力呢是要那个权力批准的。我们做任何事情，我要发言，我要出一本书，那我言论自由，这是我的权利，作为公民的权利。可是我知道，我要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他们运用他们的权利来限制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牵涉到一个王石，他这里代表了这个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凭空来的，是他打江山打下来。 我还看见一个，就是这我就不敢瞎说了，因为咱就不懂经济。我看见一个这个署名叫什么北大什么纵横的这么一个人，他说他也没有股票，对吧？你看他是北大纵横副总裁、高级合伙人，他说这个我不构成投资建议啊，未持有万科的股票。他讲的是我不太了解的一个事情，他说啊，就是过去讲王石他们都很高尚，但是他就讲啊，他王石想打造的一种理想叫做事业合伙人。那么也就是说呢，他这里边谈到了几个，一个叫盈安，你知道吗？一个叫金鹏计划，一个叫德盈计划。就是说啊，万科实行事业合伙人制度不久，由万科内部人组成的盈安合伙便多次从买入股票，截至2015年1月27号，盈安共持有万科 A 股，反正占总股本的4.48%。就是他大胆的预测啊，假如说这个什么盈安、金鹏、德盈背后是这个他这个事业合伙人持有的话，那么就是说， 就是 你这个，你就是说你这个万科原来一直股价13块钱， 对， 那么这么低，实际上姚振华他们宝能可以说是 他拉上去了， 对，他发现了你的价值，你这么好的公司，你长期股价这么低，所以他拉到了25，因此他就说哪个对中小股民更有好处呢？然后他又说，甚至我觉得他说的挺阴的，哎，他说照这么估计，将来他这个压低股价，然后他这个事业合伙人持有，如果就可以买进股票， 对， 在多若干年之后，他有可能会达到持股20%，将近，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可能就能实现， 他就 实现一个理想，就是说，他这个事业合伙人呢，真的也能够控制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本结构了。那么将来如果变成所谓这个合伙人， 那就实现他的这个王石他们管理团队的控制， 是， 对，所以就是你看现在很多人谈情怀呀，就对这个事儿，就他是个好人啦，你可不能把他毁掉啊，等等。然后甚至我看到秦朔的文章里边讲，说那个这个事儿如果搞成，就是王石走掉啊，管理团队走掉，那意味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失败，哎，这个帽子好大。然后吴晓波说王石即使被烧成舍利子，也是闪烁着保护股东利益权益的那个光。我听着我有点恶心啊，我觉得我就这话说的，这个事儿的里边其实最大的最可靠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利益。你看熙熙攘攘，就是那个资本市场熙熙攘攘，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想把股价砸下来，有些人想把股价拉上去，有些人想捞一把就跑，有些人想长期持有，每个人在这个利益的驱动下，然后形成了这么一个共同体，很复杂很混合的共同体以后，然后大家来玩。而且你发现上市公司跟资本市场，我一直讲，我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我们所有科技能够最终转换成如此美轮美奂的我们的生活， 跟上市公司跟资本制度有关。他玩了几百年以后，玩到今天他有道理的，就是你可以讲利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你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你的那个私利，到最后哎，这个公司它能保证运行健康发展。 哎、我们先请教你这个律师出身的哈，有些常识我们也都不懂的。内部控制人是什么东西？ 内部控制它只是这样，就是你前面不是讲到这个贝德啊，这个就是管，它是一个管理团队了。 嗯， 因为现代公司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股权分散。特别是上市公司，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股权不分散，因为。大股东，一个股东可能占有的股份非常多，就基本他说了算。所以你看中国上市公司过去我们讲的最多的是股东大会，最后变成了大股东会，就一个股东可能在开这个股东大会，对吧？然后呢就很少发生那种控制权的争夺，但是在整个欧美这个市场，控制权争夺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就治你这些，要么你不勤勉，你把公司搞得特别糟糕，别人看到机会来了，资本就可以收购你，要么他看到这个公司价值本身还有上升的余地，他来对你整个管理团队导致一个内部压力。那么作为管理人来讲的话，你要好好干，你不断的好好干，你不干的话立即就有人盯上你。 那么这个宝能华润现在指责这个王石他们这个团队在是什么内部控制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这个管理团队等于是控制了公司的一切事务，损害了股东权利，等于这样。比如说假定啊，假定 好，我明白了，我再问你下一个问题，说深交所现在询问发函询问， 对， 就是这个华润和宝能是不是叫一致行动 人？一致行动人， 哎，这个我不懂，就是说两个股东之间不可以联手吗？ 哎，可以联手，可以联手，但是你必须通告，就是说你看这个一个公司可能我们三个都盯上了，对吧？我们三个盯上，但是我们之间如果没有什么这个协议啊、合谋的话，那么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达到一定份额之后，我向市场进行披露，说我的持股比例已经达到多少。但是如果说我跟徐老师两个一块联合来干的，我们两个等于什么呢？这个构成一致行动人以后，对整个公司的未来的股权结构、重大决策都会形成重大影响。 这是不可以的。 哎，所以在上市公司收购里边明确规定，你两个要是一致行动人的话，你必须事前披露，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说，哎，他们俩是一伙的，我不是一伙的，这样就好判断。 你知道他们这有的人呢、啊嗯、说的那就深了，说这个王石的理想啊是高尚的理想。什么叫高尚的理想啊？他甚至跟西方式的民主都有关系，就是说他想和，似乎我也没听明白，反正他想打造的就是这种啊职业经理人团队，对吧？把这一个公司，然后呢，这个股不被这个大股东所这个任意操纵，然后最后是不是大批的股权分散，用这种类似于咱们理，所以有人说他是想搞西方政治的那一套理想，你能听明白吗？ 我总觉得，假如我是其中的一个小股东的话，嗯、我想面临的一个看到的一个局面就是说。的确这个公司当初走到今天变成这么大局面，他们是有很大的功劳，就王石他们，所以他也有很大的权力。但是问题是现在另外一批的人要买进来，对不对？他们好像按规则他们是可以买的， 对，没问题。 那这个作为一个小股民，就有点中国人就是说，你从资本的利益出发呢，还是从这个情怀、这个恩情，就是说他是打天下的啊，这个你不能发达了就把原来的这个踢掉啊，这个小股民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矛盾呢？ 就问题现在业界不是不叫业界了，因为舆论界有人的看法就是说，就是姚振华是说是干什么的，谁都知道，当然我不知道，就说他的钱啊用来买这个的钱，什么是万能险的，这种什么杠杆的，重重杠杆的，就一个风险这么高的钱用来想抢夺万科的这种控股权。 王石是比较实际的东西，他那边是 哎，一般认为王石这边代表的是诚实、守信、阳光、透明、 工匠情怀。 哎， 所以就是你宣传出了一个高大上的形象，然后呢来对抗一个规则。比如说姚振华这个所谓的万能险、所谓的杠杆，我们现在保监会迄今为止都没说他是违法的。 如果他真的违法，这个事儿搞到这个程度，保监会他是坐不住的。所以从现有的规则来讲，杠杆收购是可以的。而且我要给中国人普及一个常识，资本市场的收购90%是杠杆收购，不是像就全拿着自己的钱，我可以借钱呀。中国银行制度前几年我们鼓吹的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你在银行借了钱可以收购公司，不像以前那样你这个银行里边拿的钱只能是什么流动经营资金，所以这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一点，就是中国人看到的是什么？为什么我经常讲，我说我们很多中国人当利益跟他没关的时候，他不拿出真金白银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讲的都是法律。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涉及到他或者他的哥们儿、他的朋友的时候，他立即就得讲情怀。你会发现情怀这个东西，你怎么挤他怎么都有，你稍微挤一下他总是有的。你有情怀，徐老师有情怀，我也有情怀。情怀值钱吗？不值钱。姚老板他拿着几百个亿在这儿，如果他就在那儿玩情怀把这个事情搞砸的话，他就是一个傻子啊。 徐老师，你这个问就为什么这么多人关心，我跟你说，有些人说的那就甚至你看有人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说王石是理想企业管理模型的实践啊。那么但是呢会遭到华润坚决的而且是政治正确的抵制，甚至有人说这样的话，说万科可以是国家的万科，也可以是那些野蛮人的万科，但不可能是那些掌握了话语权和道德高地的所谓精英的万科。你说这话讲的，你刚才问的一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当年王石，咱们有个嘉宾叶檀也说了，说这个当年王石放弃了这个控股的这个可能， 对， 就实际上是不是当年他很容易就可以把他变成控股的大股东？ 他可以，就是他如果愿意的话，比如说这个你担心这个控制权可能有别人盯上的话，那你就在规则层面加强，你要么拿钱持股，你要么你就绝对控股就可以。 哎，在那个时候万科最初到底是什性质，是什么国有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有啊？ 他万科当年这样的就是名义上的国有，但是自己干出来啊，等于我们现在讲王石贡献的话，王石整个团队的贡献，我们可以讲没有王石他们肯定是没有万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回到现在来讲，比如说你曾经是一个英雄，那英雄就可以不守规则吗？英雄就可以一直坐在上面吗？ 你认为他当年放弃这个变成大股东是高尚的赞美的行为吗？ 我觉得还是他对自己的自信，也就是说我相信无人可以替代我，我也相信我可以控制这个公司。 你知道叶檀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说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历史条件，那意思有人就说了，没准儿他要是真成了大股东，可能他就坐牢了，就当时有当时特殊的一个时代的氛围。 我不懂了，我问一下，那像马云啊、王健林啊，他们都是自己掌握了这个， 自己掌握，包括马云因为他占的股份比较低，但是这个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它有一个股权层面的一个设置，比如说它在里边就保证在整个重大事项的决策上，哪怕我只有一股我也是很牛的，而且 规矩上就 而且对，而且在公司章程里边它又规定你永远不能罢免我啊，我是铁帽子王，我在任何情况下这个公司的一把手都是我的，这是公司章程可以的，可以规定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公司法、公司章程整个来讲的话，正常的情况下，像马云那种结构，就是因为他要到美国上市啊，他到海外上市的话，就这种随意性比较强，因为公司章程等于是大家谈出来的，资本、创业者、其他人谈出来。我们认为，比如说有些人甚至要求说，马云你不能离开，那你上市以后，你要是你自己不想干了，你要出家或者去干别的一些有情怀的事儿，我们不答应，因为你走了就是个公司，我们认为可能股价会暴跌。 那这方面王石算不算大意失荆州呢？ 我觉得不算，我觉得就是当时的那个环境他怎么想的，可能因为万科盯上万科股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也经历过，当年也是险胜。 那当年要是他也是像你说的马云这样的，在条例上规定到他有一个， 太上皇的位置，永远有发言权的位置，现在就没 事了。 做不了，因为当年我们的公司法、公司章程法定事项非常多，就是法律规定你必须有啥啥啥啥啥。 他那个时候比较早，马云这个晚才做得到。 对，而且马云因为他这个对接，他这个市场对接，因为他是个创业企业，我们讲就是互联网企业，你看到的情况很多，对创始人是有要求的，因为马云一旦离开的话，大家认为这个公司的价值可能 是不是是因为马云这个企业是更加多民间企业，而万科是有一些国企的这个成分。 一个法律制度的变化，就是以前我们的整个法律制度它规定你不可以这么干，比如说董事会你干几年，管理层你干几年，那个规定是非常死板的。后来我们的公司法又做了一个修改，2005年做了修改以后，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说你得把很多事交给股东，让股东来决定。 那我现在问你，这个被罢免还有可能翻盘吗？ 我觉得就是到最终大家还是以利益规则范围内来做，要做一个权衡，就是说这个事儿，如果我真的把马云真的把这个王石和他的团队弄走的话，这个公司一蹶不振的话，那肯定不会这么干，因为其他股东会出来，他现在不过20%几，其他的股东，这个分散的结果导致的好处是大家都来一块儿来做， 而且华人的态度是 对 性的。 那华润现在态度亮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有缓和，所以最终是妥协，就是和气生财。